经邮政局侧门外，涉嫌收取一个来自法国的邮件，内有市值200万元的2.96公斤氯胺酮。律政司话，经重新考虑被告是否知道邮包内有毒品之后，控方认为证供薄弱，因此撤回控罪。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的载人龙飞船将会运送两名美国太空总署的太空人前往国际太空站，预定香港时间凌晨时分升系发射升空。今次是穿梭机退役9年之后，美国首次恢复载人太空任务。根据计划，龙飞船将会搭乘猎鹰9号火箭，从佛罗里达州金乃迪太空中心发射升空。2014年，美国太空总署同 SpaceX 同波音公司签署总额68亿美元合约，目标是尽快利用美制太空船将美国太空人送往国际太空站。去年3月，载人龙飞船成功进行测试，载住一名假人飞往国际太空站。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5,231点，升23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000点，升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2，日元107.78，瑞士法郎0.97，加元1.381，人民币7.179，英镑对美元1.226，欧元对美元1.099，澳元对美元0.659，新西兰元对美元0.61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9.59美元，卖出1,700.81美元。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仍然有骤雨，下星期初天气炎热。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以及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这样就买得安心了。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明仔， 妈咪， 妈咪问你啊，东的英文是什么？ West。 咁西呢？ East， 边个教你噶？我开头都唔系咁讲嘅，你而家东西不分，哎呀，生嚿叉烧过生你啊！ 妈咪，咁叉烧英文系咩啊？ 啊，唔得啦，我要爆啦！ 嗱，听实逢星期三晚嘅敏感时刻，由庄安怡主理嘅亲子学堂，咪知点教仔咯。 其三晚的敏感时刻啦 ，Annie 好，莫莉好 ，Hello，Judy 好，莫莉好，大家好。 咁今晚咧 ，Annie 同我哋讲啲闺蜜嘅话题，即系平时嗰啲都系闺蜜话题嚟。 其实我哋晚晚都系闺蜜 系啦，但系今次咧系即系讲闺蜜嘅， 系啦，即系讲闺蜜是非啦， 系啦，吓，但是非应该讲闺 蜜都好成日讲是非嘅， 系咪啊？ 唔系，是非系会将闺蜜拉埋一齐， 但系亦都可以伤害对方嘅感情。 哦，咪 等等先，系同闺蜜讲人哋是非啫，系嘛？即系唔会你讲你个好闺蜜嘅是非俾人听噶嘛？ 唔系啊，有啲会噶。 咁都叫闺蜜，咁唔算闺蜜咯。 但系当然啦，即系譬如可能系几个闺蜜嘅朋友咧，有啲系会真系会咁做嘅。即系譬如当我哋三个系闺蜜咁样啦，跟住之后我就会同 Annie 讲啊 Kitty 嘅嘢， 嗯， 系啦。跟住之后 Kitty 咧有阵时又会可能讲俾我听。Annie 嘅嘢， 嗯， 互相咁样讲咯。 都唔系理论上，我哋三个如果闺蜜，我哋三个嘢大家都知嘅咩？ 系， 咁要重复一次我嘅时候。 因为譬如可能当系 Annie 失恋嘅时候，跟住之后 Kitty 就同，诶，佢又失恋啦，佢一定咧又系乜乜乜啦，但系佢应该都系唔觉得自己 乜乜乜噶啦， 系啦，乜乜噶啦，咁样咯。 但系呢个咧，我觉得都要小心，即系。点讲咧？嗱，虽然大家都系闺蜜啦，但我都估咧喺一班闺蜜里面咧都有唔同嘅程度嘅。 嗯， 即系譬如我哋四个咁啦，计文文大人啦，咁可能 Annie 同文大人熟啲，咁虽然我哋都当系一个 group 咁样啦，咁可能有啲嘢咧 Annie 系净系想俾文大人知嘅啫，都唔系好想俾我同莫莉知嘅。咁喺呢个时候，如果文大人咧即系私底下讲咗 Annie 啲嘢俾我哋听，后屘俾 Annie 知道咧，可能都会有后果噶。 系，所以其实咧，除咗闺蜜咧把口咧，即系小心选择之后，系啦，你哋都要收一收，因为我就系唔知点解人越大咧，我开始而家连身边最好嘅朋友咧，我都唔系好咁讲嘢啊，即系因为我唔系觉得佢哋去陷害我或者佢会讲我是非， 嗯， 系唔知点解咧，就系、是、好似头先 Kitty 话斋，可能只系佢哋唔小心。就讲咗自己嘅嘢出去，又或者可能真係佢都系唔知㗎，咁可能譬如头先所讲啦，以为敏大人只系想讲俾 Annie 听，咁跟住之后呢，但系 Annie 以为我哋两个都知囉，就会唔小心讲出嚟啦，你明唔明啊？所以就会连呢一样嘢都尽量都收返埋囉，人越大越学识，就系连自己嘅感受都可能未必太讲。 嗱，咁呢个呢又令我引申两个问题啦。第一呢，我呢有呢个諗法呢，会唔会你都系受过容易受伤的闺蜜啦，可能你都试过俾人哋即系啲咁嘅事情发生喺你身上，所以你就变咗哎呀都系唔好咁讲嘢俾人听啦。原来一个屈美十呢，可能唔觉意人哋就会就讲咗俾人听嘅咁样。咁第二个问题呢，就系、是、原来闺蜜呢都有程度之分。咁如果系咁样嘅话，会唔会其实我哋闺蜜嘅定义有啲分别呢？即系可能我初以为闺蜜呢就真系哇无所不谈啦，即系因为如果你话有啲嘢我讲得俾你听，又唔讲得俾你听嘅，咁其实可能已经某程度上将佢哋分咗做两种啦。一种就可能系好朋友， 系 啦，一种就真系闺中密友。 哦， 会唔会系有呢个分别呢？ 哦，咁如果系咁样界定嘅，应该都可以嘅，系啦，即系闺蜜嘅你就乜嘢都可以讲俾佢听。 系啦，系啦，系啦，啊咁。我想问下你，你有冇留意咧？即系嗱，我哋女孩子咧就特别容易或者特别需要有闺蜜嘅。嗱，我唔知男孩子系咪都需要有兄弟啦吓。咁、但系女仔咧，就好多时候你会见到女仔即系会好多真系所谓闺中密友啦。即系大家会你嚟我屋企过夜啊，我哋倾通宵啊，即系嗰啲。咁我好少见男人咧都会。出去摸就杯底，但系佢哋唔会话嚟我屋企过夜倾通宵，即系睇波会，但系即系你话倾偈倾通宵，特登过嚟倾偈倾通宵，我就觉得男人好似少啲噶嘛，系咪啊？咁所以呢个系咪即系反映咧？其实女孩子其实系好喺某啲时候或者比较多时候，相对男孩子咧系需要有人去倾诉嘅咧，即系需要呢种咁 close 嘅朋友嘅关系系比男仔多嘅，你觉唔觉得？ 呢个系女人特质嚟嘅，中意讲嘢。 我觉得中意乜都讲，男人就唔系中意乜都讲，系啦。佢哋讲嘅嘢唔同我哋女人讲嘅嘢，即系我哋系会可能就哇，今日下昼啊，两点钟买咗支唇膏啊，记住 都讲 重点啊，系两点钟买咗支唇膏啊，三点我去咗食 tea 啊，咁即系会真系好 detail， 好细致。即系好普遍嘅嘢，女仔都会讲，但系男仔讲嗰啲嘢咧，佢哋通常只系讲重点，同埋佢哋讲嗰啲唔系讲呢一啲嘢咯，即系佢哋自己身边遇上嘅压力或者其他嘢，佢哋都唔会讲咯，只系会吹捧自己有几劲。 我都觉得即系女人咧，可能即系小事小到即系鸡毛蒜皮嘅事又会讲，但系好 deep 嘅，即系可能好深嘅感受，譬如即系感情问题啊、家庭问题或者屋企咁啦。即系我都试过有啲系可能系中学同学、大学同学咁样啦，佢哋系会将佢屋企一啲 好鮮為人知嘅情況咧，佢就會同你即係一五一十咁講。咁佢講嘅時候，可能你都會覺得嚇、啊，你連咁樣都講埋俾我聽啊咁啊。可能就係女人咧。咩都會講噶，佢亦都唔介意，即係當然啦，係同你好熟或者當你係閨蜜，佢先將呢啲咁私人嘅嘢講啦。但男人咧，我覺得佢哋真係未必會遇到一啲好大嘅問題或者好困擾都好啦，好似好難講出口咁樣。 即係佢可能係有啲保留啊，始終即係可能個面子 面子問題 啊，即係好似唔衰得咁樣咧。即係女仔，尤其是我覺得嗱，我唔知你覺唔覺得啦，我自己嚟計咧，我似乎咧喺軟弱嘅時候或者失落嘅時候咧，我就會好想揾啲閨蜜。即多过系好开心，好兴奋，即嗰啲时间咯，即特别觉得需要有个闺蜜去陪伴咧，似乎系最唔 happy 嗰阵咯。你会唔会有呢啲？ 都系噶，同埋唔知自己啦，同埋你观察一下侧边嘅朋友都系噶，即佢开心嘅时候，即呢个唔系 blame 嚟嘅，即唔系话觉得佢唔啱。我觉得佢完全可以嘅，即有时候你嗰个闺蜜系咁揾你嗰排咧，你都知道佢多数都系 有 需要，系啦，即同男朋友嘈交。话一系佢自己乱谂嘢啊咁啊，咁嗰排咧就会约得你好密啦，就会见得你好密啦。咁但系佢冇事冇干，即系可能几个月都冇揾你咧，你就 feel 到啊，应该 OK 啊，几好啊咁样。咁你有去发展啦，即系 其实呢个唔系标签嚟嘅，事实嚟嘅。 系事实嚟噶， 咦？咁啊，真系有异性冇人性啦， 系咪呢啲？ 但系我哋明咯，即系我哋大家会明白咯。咁啊，唔止佢系咁啊，即系可能我都系咁样，即系大家都系咁样。 咁啊，女性嘅共通点 系啦，即系如果冇事冇干，大家都会联络，即系可能间唔时 send 下 message。咁呢啲已經係好好朋友嚟㗎啦，因為正常應該係冇美飛同冇得影嘅咁樣咯。 She keeps it down to earth, 'cause she's a wise, wise woman, woman, woman. She keeps my mind open, mind open. 'Cause she's a wise, wise woman, woman, woman. She keeps her heart open, heart open. Ancient ways, cultivating patience. Earth has her own pace. She's a real wise woman, a midwife and a teacher, a high vibration healer, dealing herbal remedies. And I got real high on love. She got me real high on love.And the gates unlock for us. Love is a wonder drug, and it grows wild, wild, wild, wild by the wise, wise woman, woman, woman. She keeps my mind open, mind open. Yeah, she's a wise, wise woman. She keeps my heart open, heart open. sun, sister to the moon, mother to everyone. Yeah, she's a wise, wise woman, woman, woman. She keeps my mind open, mind open. She's a wise, wise woman, woman. She keeps her heart open, heart open. She's a wise, wise woman, woman, woman. She keeps my mind open, mind open, yeah. She's a wise, wise woman, woman. Heart open, heart open. 明仔， 妈咪问你啊，冬嘅英文系咩啊？ West， 咁西咧 ？East， 边个教你噶？我开头都唔系咁讲嘅，你而家东西不分啊！哎呀，生嚿叉烧过生你啊！ 妈咪，咁叉烧英文系咩啊？ 啊，唔得啦，我要爆啦！ 嗱。听实逢星期三晚的敏感时刻， 由庄安怡主理的亲子学堂，咪知点教仔咯。我哋今晚咧就讲下呢个拣闺蜜嘅条件啊，其实系即系点样去拣一个好嘅闺蜜咧？嗱、我哋头先讲到啦，闺蜜系你同佢乜嘢都会讲啦，即系所有心事都会同佢讲啦。咁佢一定要系一个好信得过嘅人先得 嘅。即系你觉得首要 number one 嘅特质就系要 系啊？ 点讲咧？即系要口蜜。 口蜜呢、這个 系可以值得你嘅信任。 嗱，你哋有冇试过讲一啲你觉得都好私人嘅嘢，或者唔系好想俾其他人知嘅嘢、嗯？可能有少少系阴暗面嘅嘢添，即系你可能讲人哋啲唔好嘅嘢，系啦，或者讲你男朋友嘅嘢，讲你老公嘅嘢俾人听。咁、你唔 expect 佢讲翻出去嘅、但转个头咧，人哋知道咗咁、你有冇呢啲经验啊？ 我经常性嘅、哦。 系咯，所以我觉得咁就唔可以做闺蜜啦。如果系咁， 系同埋咧，即系你讲我唔可以做闺蜜， 你经常你讲翻人哋啲嘢出嚟，你话定系你遇到呢个情况， 两样都有嘅。但系我通常系嗰啲咧，我承认我系嗰啲好唔小心嗰啲嚟嘅， 即系你口直心快啊， 系咪啊？即系喂，你知唔知啊 ？Kitty 寻日咧有啲唔开心啊，咁跟住原来可能 Annie 唔知，可能唔知，死啦！即係會係咁樣咯，因為我以為 Kitty 揾我嘅時候，佢都會有揾 Annie，即係會係咁樣嘅。咁、但係咧、如果你同我講嘅，即係譬如一定要有重點， 同埋要定加句，唔好話俾人聽，咁又好啲啦。 係，只要 Kitty 講一句，你唔好講俾任何人聽，咁我就真係唔講㗎啦。但如果佢冇講呢一句嘅話咧，我就會成日都會唔小心講咗俾人聽啦。呢、這個其一，其二就係我好我會好信我身邊嘅朋友㗎，佢哋好。关心我的一句，我就已经当他真的是真心朋友，我就会告诉他我遇到什么事。 嗯，我也觉得你是 的。是 啊，是啊，即是你很容易呢就打开心口。 是啊，讲真 的。打开心口。 是啊，你的嘛。 是啊，你都会啦。 所以当再隔第三重的人知道这件事的时候，我永远是不知道是哪一个人讲给第三重的人知道。 因 为 周围讲自己， 喂，啱无端想咧讲呢个话题啦，就因为我呢排咧，即系你知抗疫期间都成日睇剧噶嘛，咁我呢排咧即系睇咗套韩剧咧，即系好多人都有睇嘅，即系叫做《夫妻的世界》咧嗰套咧，我觉得咧入边嗰个女主角咧。即係嗰個阿金醫生，你有冇睇呢套先？ 冇， 但都知道係講小三嘅。 係啦，咁其實個重點都唔係講小三，我意思我留意到啊， 係 我覺得呢個女主角阿金醫生咧，我覺得佢好淒涼嘅，因為咧佢好似冇閨蜜，嗱、即係其實佢係有閨蜜，有一個。两个，一只剑家嚟讲两个啦，喺戏入边出现嘅。咁咧，嗰两个闺蜜咧，都系似莫莉同阿 Kitty 讲嗰种啦。即系佢首先 number one 咧，佢已经做唔到啦。闺蜜嘅第一要求啊，就 系 要忠诚啊，或者信得过呢样嘢。咁 佢裏面有一個同佢一齊工作上嘅一個醫生啦，就係、是、好似係彷彿係佢會傾心事嘅一個朋友啦。咁甚至乎佢會將佢開始懷疑個老公可能有警棍呢件事咧，佢就會同佢講。咁嗰個人咧就竟然咧係原來同佢老公打龍通。 我、哦、即系讲翻俾佢老公 听，系啦，即系话你小心，即系老婆开始咧，及你啦，或者开始怀疑你啦，咁样、啊。 但系佢个心态系咩咧？嗱，即系你爆翻出去咧，可能都有唔同原因。一，你可能即系同人哋个老公熟啲咁样，咁所以我冇二拣一之下，我都要即系做掩仔，要话俾佢老公听噶啦，因为我同佢个老公 friend 啲。二就系、是、可能佢真系口疏，好似莫莉头先咁讲，唔记得咗啦，咁 好直心快， 好快快讲咗俾佢听。第三，亦都可能系佢心地坏嘅直头。系，系啦，即系佢想佢老公，喂，你知定吓、啊，你识趣咁、啊、样，即系佢可能想佢老公继续做坏事咁样，我唔知道啊，即系佢系咩心态咧？ 一定唔系二， 即系唔系口直心快嘅， 系啦，我呢可以做闺蜜嘅，只要你加多句，嗱，讲呢啲， 你唔好讲俾人听， 佢就 OK 嘅，系咪？咁但系咧呢一个薛医生啊喺套戏入边， 佢专登嘅， 佢系唔系顺口开河就爆响口口俾佢老公听，佢老婆怀疑佢咁呢啲嘢，而系真系会好似二五仔咁样咧，就报通风报信咯。咁而个原因咧， 但系真心同个老公都 friend 嘅， 都 friend， 个原因就系因为同佢 friend， 但系亦都同个老婆 friend。咁而後期咧，你就發現咧，原來其實咧呢、這個金呢、這個薛醫生咧，其實係極度妒忌個金醫生嘅， 哦、 即係包括妒忌佢有個美滿嘅婚姻啦，原本喺外人嘅眼中係一對模範夫妻啦，咁亦都妒忌佢咧喺工作上咧又初初遲過佢嚟，但係又快過佢爬頭咁樣嗰啲啦，咁所以而佢係單身嘅一個女人，一個所謂中年嘅女人啦，咁就變咗好 成件事心理好唔平衡啊，直情係呢度， 佢可能自己要睇心理醫生。 咪 咯，咁所以我会觉得，即系而主角金医生咧，佢自己系唔知道傻下傻下咁样咧，就将自己啲嘢讲俾佢听。当然佢后期会知啦。咁我会觉得啊，其实即系原来咧，我哋女孩子咧，即系虽然话拣老公要小心，原来拣闺蜜都要好小心啊。 就有冇发现咧？人生入面啦，你喺唔同嘅阶段都遇过一个头先所讲金医生嘅好朋友， 薛医生。 阿薛医生 系 有阵时你可能喺中学嘅时候，你嘅同学会系咁样，因为妒忌你，又或者可能因为唔知咩原因，佢系想你唔好。但系佢明明你好朋友嚟嘅，咁可能或者佢想剥花生啊，或者想件事即系睇下佢继续有啲咩发展啊，会做一啲。对你嚟讲是不好的事，即是可能这件事我觉得在不同阶段都可能会有一次出现，即是人生怎样都会出现一次咯。我不知道你们身边会不会有啦。 我好像没有遇过的，如果你这样 你 还 没发现。 嗱，一系咧就係、 是， 系啦，一系咧就我蠢到冇發現，即係佢一直喺我背後搞風搞雨嘅。一系咧就我醒得滯啦，即係我 feel 到呢個人唔妥咧，我就唔會當佢係閨蜜嘅咁樣咯。我就即係冇試過後，即係突然間發生一件事，跟住拆穿，哇！原來你係衰人嚟㗎，即係呢啲咁電視劇嘅嘢，我就冇試過真係。 嗯，其實如果係我身上咧，我都未試過。不過我覺得，如果你話係我呢提到嗰種咧，將一啲我嘅秘密講咗俾人聽咧，其實有嘅、 嗯。 但係咧，我會覺得佢哋未必係一個心底唔好，即係想你衰咁樣，咁所以就即係講咗你啲嘢俾人聽。 可能純粹佢性格係八卦啲。 係啦，八卦啦，一來啦，二來我覺得係有少少咧，有啲人係咁樣咯，即係當呢啲叫咩啊？人哋嘅是非當人情，係啦，咁我都其實都會下次小心。 系啊，我都试过，即系嗰个人唔系唔好朋友，咁跟住，但系后屘发现，哦，原来你会咁样讲翻出嚟，因为佢讲翻出去咧，个后果系即系好麻烦嘅，即系可能当事人有知道，咁你又要解释啊，咁样，即系跟住之后你就唔会再想讲啲好深入嘅嘢俾佢听，即系万一佢又再，即系呢个又唔知叫唔叫做搬弄啦，总之就会令到件事复杂咗咯。咁亦都其实都影响到之间感情 嘅， 即系如果唔系咁样发生嘅话，可能佢就系你一个即系推心置腹嘅好朋友啦。咁但系你发现原来佢个性格系咁样，即系佢可能真系纯粹八卦嘅啫，讲是非嘅啫。咁可能你就会同佢保持一定嘅距离。 慧思的分手第二天，时间将近嚟到晚上10:30，我哋先听一节新闻翻嚟，继续星期三晚的敏感时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0:30，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旺角晚上有人在多处聚集，有人在西洋菜南街近亚街老街焚烧杂物，多次传出爆破声。警方要求记者后退，现场所见地上有曾经被燃烧的易燃气体罐，警方再举蓝旗驱赶。警方话入夜之后，旺角再有人群走出弥敦道、西洋菜街一带堵塞行车线，有人在奶路神街和花园街交界马路中心放置雪糕筒、纸皮、帆布和水桶等杂物，之后纵火焚烧，一度冒出大量浓烟，附近车辆无法前进，交通受阻，消防已经将火救熄。另外，在山东街，一名男子靠住一间商场的铁闸坐在地下，双手被反绑在身后面。有防暴警员以膝头压在男子的其中一只脚上，期间亦都听到铁闸发出一声巨响，男子之后被带上警车。立法会休会，听日继续审议国歌条例草案。民主党议员胡志伟反对立法，他说街头有不少人表达诉求而被捕，立法会议员有如处于平行时空，民主派身处会议厅，只能够批评官员和建制派，但表决结果已经写在墙上。他批评政府一直没有打算从政治上解决问题，怎样令人相信政府推动国歌条例草案背后没有其他动机？建制派支持政府而获得的好处，以后日日都要还。经民联梁美芬支持草案，批评反对派不惜瘫痪内会阻碍草案，保护侮辱国歌人士，拒绝完成宪制责任。他形容反对派政治智商零蛋，连国歌法本地立法都拒绝完成，如何为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以致中央要出手。一名住在青衣已婚警员宿舍的22岁女子，涉嫌收取一个藏有俗称 K 仔的氯胺同毒品邮包，原本被控贩毒罪。律政司指证供没有合理定罪机会，申请撤销控罪。但沙田裁判法院裁判官邓少雄认为，若果陪审团获正确引导，将会很大机会将被告定罪，不同意有关决定。但因为律政司的检控决定不应该被干扰，无奈批准申请。被告高可晴被控在去年12月12日在沙田显径邮政局侧门外，涉嫌收取一个来自法国的邮件，内有市值200万元的2.96公斤氯胺酮。律政司表示，经重新考虑被告是否知道邮包内有毒品之后，控方认为证供薄弱，因此撤回控罪。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将会严格监管社交平台，甚至关闭他们，形容这些科技巨头是沉默的保守声音。在 Twitter 上拥有8000万名关注者的特朗普早前在贴文表示，邮寄投票实质上是欺诈的，会导致选举操纵的情况出现。Twitter 其后首次在平台上提示使用者要查核美国总统特朗普所发帖文内容的真伪，说特朗普的声称毫无根据，又列出特朗普相关帖文内3个虚假或者是具误导性的地方。特朗普之后发帖文回应，指控 Twitter 正是干预今年的总统大选，扼杀言论自由，说自己作为总统不会让这种情况发生。根据法例，总统不可以管制或者关闭社交平台，必须由国会或者联邦通讯委员会执行。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5254点，升2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998点，系升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2，日元107.75，瑞士法郎0.969，加元1.379，人民币7.173。 英镑对美元 1.226， 欧元对美元 1.101， 澳元对美元 0.6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1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02.31 美元，卖出 1703.5 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仍然有骤雨，下星期初天气炎热。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Lisa 拉人，为咗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同人多挤迫嘅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明仔， 妈咪， 妈咪问你啊，东的英文是什么？ West。 咁西呢？ East， 边个教你噶？我开头都唔系咁讲嘅，你而家东西不分啊！哎呀，生嚿叉烧过生你啊！ 妈咪，咁叉烧英文系咩啊？ 啊，唔得啦，我要爆啦！ 嗱，听实逢星期三晚嘅敏感时刻，由庄安怡主理嘅亲子学堂，咪知点教仔咯。 好，新聞翻嚟啦！今日星期三晚有 Annie 喺度啦，咁啊有莫莉啦，同埋 Kitty 啦。頭先我哋就講緊即係揀閨蜜嘅重要性，第一樣咧就一定要即係忠誠啦，唔可以即係對住你即係我知道曬你啲秘密，轉個頭咧就講俾人哋聽。咁亦都有好多原因嘅，即係可能佢係是非精啦，即係想搞是非啦，亦都有可能係即係全心去害你都有嘅。咁我同 Annie 就冇試過遇到啲咁嘅閨蜜，不過莫莉就話佢都有。 我有啊，同埋咧，我发现咧，其实咧讲是非咧系有场地之分，我唔知道有冇发现。食饭嘅饭局咧，如果你哋有一啲唔系太熟嘅朋友咧，系难啲讲到嘅。譬如做运动，即系譬如大家成班一班去打波啊嗰啲，我觉得都少啲机会可以讲到是非嘅。唔知点解个感觉上面， 因为做紧运动啊嘛。 系啦，但系咧，反而我成日觉得打麻雀，即系一啲时间要耐啲嘅，即系 打边炉啊， 打边炉啦，系啦，食饭嘅时候打边炉就会，但系其他嘅饭局，即系可能你食寿司或者可能其他嘢，你未必会嗌小菜嗰啲，打边炉会， 打麻雀会， 打麻雀会，系啦，我觉得系会有分， 打冷都会。即是那些两杯倒肚 呢唱 K 就不会啦因为太吵。 太专心唱歌 了。所以我觉得讲是非是有场地之分的。 咁脚都有分即是可能那班人是喜欢讲人的咁可能你就会咁唔通你成晚唔讲嘢咩咁你可能都会即搭下嘴。但如果那班人唔系呢一类人呢你自己都唔会即除非你系好喜欢讲人哋是非嘅人啦如果唔系你都唔会主动去即撩人讲㗎嘛。 系。 系啊我都听我有个人就同我讲佢话，其实咧有啲比较佢觉得啦好啲相处嘅人，即系佢唔中意听是非咧，佢就话应该讲下自己嘅嘢咯，即系好似头先 Annie 话，有啲人咧就系即系是非当人情啊嘛，其实可能佢纯粹想揾个话题出嚟讲， 可能惊尴尬，但 系啦，咁跟住就好惨嘅，有个人就会俾人即系捉咗出嚟，好似就当咗系个话题咁样，咁但系其实。即正常嚟講，你哋啲朋友冇見一排咁樣，其實你都可以分享自己近況噶嘛，唔一定要講人哋噶嘛。即你講咗，然之後即搬嚟搬去啲是非俾人知道咗，咁又即又唔係幾好啦，係咪先？ 所以咧，我谂呢个即系要口密啦，同埋要令你觉得放心咧，将你自己啲心事讲俾佢听，呢个系第一个条件啦。喂，第二个咧，我有见过啦，因为我目击我身边有朋友系咁，我觉得有一啲闺蜜咧，其实都我哋要避之则吉咯，即系嗰种咧，会好似个人好好玩得啊，甚至乎咧去玩到一个界线咧，系会同你嘅另一半咧都好似拍晒膊头啊， friend 过浪 系啦，即系嗰啲啊，因为我都真系见过我朋友嘅朋友咧，系真系咁样咧就甩拖嘅喎， 咁但系关唔关即系嗰个闺蜜事啊？ 关啊，咪就跟住咪同咗闺蜜咯。 我长 系啊，嗱，当然啦，呢啲咁嘅情况咧，个男人都系衰格噶啦，有问题啦。咁但系咧，即系其实确系有一啲女仔咧，系唔知点解咧，系有种我又唔敢话佢哋有啲异性缘，但系就硬系好似又系咪叫做放电咧？即系嗱，总而言之咧，系会 专拣闺蜜嘅。 可能佢對所有嘅異性都可能會冇呢種避忌，係啦。咁但係我會覺得，如果一個女孩子佢同另一個女孩子係好好朋友嘅話咧，其實喺呢個時候，就算佢本身嘅性格係非常之 鬼妹仔啊，係 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或者車見車載咁樣，咁你都要避忌。咁因為佢喺呢個環節上，佢唔懂得避忌咧。咁其實我覺得呢啲女仔即係都要小心咯，即作為一個即係佢嘅朋友， 係係啊。不过都好嘅，你个 friend 个即系我都等你个 friend 高兴嘅，其实 系早啲知好 嘅 事嘛。 但系两个打击咯，即系嗱，你首先咧，即系就好似阿金医生咁咧，你首先知道阿薛医生，哇，原来即系爆晒我啲嘢出嚟，已经好伤心啦。一个咁嘅好朋友， 仲要抢咗个男朋友， 系啦，咁样你咪系两个失咯。 最惨系输咗啫，我觉得 系咩？你觉得系赢？ 但 系 我觉得 问题， 我觉得佢睇清咗两个人嘅真面目，可以 唔系啊？但系我觉得最伤心嗰样嘢就系你附托咗嘅感情俾呢两个人，你系信任呢两个人嘛？ 咁所以你咪止蚀咯。 但系你已经嗰种伤痛 系过程系好难去， 咁系惨， 难去平复。 但系我觉得都可以从好嘅方面谂咯，好过你即系之后再发生都几年感情嘅时候先发生啊。系啊，呢啲早啲斩缆好过，好过成日喺你身边切出咁转咁样奄奄养养咁啊，仲衰。 系我识得有啲人咧，我听过啊，有啲。有啲閨蜜咧，佢係好中意咧專揀自己身邊嘅朋友啊、同事啊，即係女性嘅朋友嘅伴侶去 flirt 佢哋。 因為點解 咧？我唔知佢係引，即係呢個係引嚟嘅，定係啲乜嘢啦？好奇怪喎！因為我聽完我朋友講，嚇點解你仲可以同佢做朋友㗎？因為你聽嘅唔止一次半次，即係你可能聽到一次半次佢同佢同事個男朋友有啲嘢咁樣，咁你可能會覺得可能佢哋真係 情難自禁， 係情難自禁，有啲嘢咁樣。但係你結果聽完第一次之後，你隔咗唔夠幾個月或者半年之後話，喂佢同佢另外咧出面行外咧，另外有個朋友即係女性朋友個男朋友好似又有啲嘢咁，你就覺得。哇！一次系咁，第二次系咁嘅，跟住你發現，跟住再聽得越嚟越多嘅就係連佢身邊最 friend 嘅閨蜜，個男朋友都搭上埋，我就哇！你仲同佢做朋友啊？你快啲唔好同佢做朋友，下一個到你噶啦，真 係。其實我有啲咁嘅人咧，就係因為閨蜜無所不談，連身邊嗰個男朋友咧嘅任何嘢咧，都會同你個閨蜜去分享。咁於是個閨蜜咧聽聽埋埋咧，就好似咧。我都好似同你個男朋友好熟喎，即係個感覺上係，喂，我都知佢好多嘢喎，係咪先？同埋即係知佢好同唔好啊，缺點優點啊，或者咩啊？咁即係首先第一就個情緒上咧，情感上覺得我都好似同呢個男性好混熟。咁而喺策略上咧，其實佢就能夠避重就輕咯，即係因為佢知道佢有啲乜嘢，即係譬如佢睇到個女仔，佢唔喜歡呢個男仔嘅某啲問題，其實可能佢就。講得難聽啲，可以乘虛而入咯，即係佢知道邊啲位適合進攻咁樣，咁所以變咗，其實所以我諗做女仔嘅即係其實都唔好即係將乜鬼嘢咧，即係關於自己另一半嘅嘢咧，即係都同即係身邊嘅閨蜜去即係無所不談， 好冇道德喎，其實我咁樣反而 係係啊， 差聽完之後都收手回頭是岸， 係啊，所以我哋咧即係揀朋友咧，即係如果我哋咁樣越嚟越講落去咧，彷彿好似真係做咗大人之後，真係好難識朋友， 係啊， 即 即係你嗰啲適於微時嗰啲咧，嚇、 嗯 啊，即係大家咁高咁大啊，所有嘅你嘅一切往績啊，我哋都知道。你嘅性格好熟暢，好熟熟熟熟，咁就變咗會覺得好似放心啲、嗯。即係如果你話，即係去到一個工作嘅地方，即係已經講緊廿幾歲之後、嗯、去出嚟工作，再去識嘅朋友咧，其實都比較難，真係可以話去到一個境地係叫做真係嚟我屋企過夜嗰啲閨蜜。你哋有冇呢個同感啊？ 嗯， 有冇識到啲真係喺即係真係踏足呢個社會啦？講緊喺 我又好彩，我又有喎、 啊哦，真係有喎、啊， 係啊，我就話啊，細個咧可能真係讀書嘅時候，反而咧即係中意拍拖啊， 嗯， 你就冇乜時間去經營即係友情呢一樣嘢咯。咁、嗯、後屘即係到大學啊，同埋跟住出到嚟做嘢咧，反而可能就會即係 feel 到啊朋友係好緊要嘅。咁、嗯、所以你即係我又覺得咁，你真心交朋友嘅時候，咁同埋你都大眼識人啦、啊，咁你都會識到一啲都真係交心嘅朋友嘅，系、嗯、啊，我又覺得都幸運嘅。不過好似 Annie 你咁講，係啦，喺即工作呢個地方，如果識到好好嘅朋友咧，係一個好好彩嘅遭遇咯。我會覺得，因為即你做嘢又有好多利益衝突啦，等等咁、嗯、不過唔知道可能我哋份工又未去到辦公室政治嗰啲，咁又會好少少嘅，我覺得。 계절이 번져와 두드린 꿈을 까 그댄 내 귓가에 달콤하게 Tell me baby baby 손꼽아 왔던 밤 널 상상할 때마다 아무도 모르게 미소를 짓고 내 Thinking about you lately 妈咪问你啊，东嘅英文系咩啊？ 嗯 ，West。 咁西咧 ？East。 边个教你噶？我开头都唔系咁讲嘅，你而家东西不分啊！哎呀，生够叉烧过生你啊！ 妈咪，咁叉烧英文系咩啊？ 啊，唔得啦！ 嗱，听实逢星期三晚嘅敏感时刻， 由庄安怡主理嘅亲子学堂，咪知点教仔咯。我哋讲紧咧呢一个拣闺蜜嘅条件啊，咁啊头先 Annie 讲咗两个啦，一个就要 口蜜 啦，可以信得过啦。第二咧就系佢唔会咧打你嘅另一半主意嘅，因为有啲人咧即系好似总系中意一啲刺激感啊、挑战性啊，或者唔知咧同你个 taste 差唔多啦，佢就系会偷住你有嘅嘢就要抢过嚟嘅咁样，咁呢啲就唔要得啦。仲有冇其他条件咧？觉得 我觉得仲有一样咧，可能。会误以为佢第一，佢都系一个几好嘅闺蜜，即系对我有好多嘅提点咁。但系其实咧，有阵时如果一个人咧，佢系不停嘅系打击你嘅自信啦，不停咁样批评你啦，不停喺度讲你呢样唔好，嗰样唔好啦。嗱，仿佛听落，哎呀，即系虽然话忠言逆耳，但你就系因为你觉得喂逆耳嘅嘢就系忠言啊嘛。哎呀，佢真系我好朋友啦，咁样即系你会以为咁样，但系其实有机会。根本呢一个人呢，如果佢系咪可以值得成为你嘅闺蜜呢，其实都可能要考虑下，因为佢未必系真系，即系你要留你自己去分析咯，即系咪事无大小都喺度啊，你唔掂㗎啦，你唔好啦，即系定还是即系其实闺蜜系有一种嘅鼓励。即係會覺得，喂你轉工好，呢份工即係你不妨試下咁樣。不過你試嘅時候咧，可能你留意啲乜乜乜，即係嗱呢啲就係一啲忠言咯。即係會唔會有啲哇嚇你呢份工你咁乜啲舊學歷啊？哇你咁嘅經驗唔夠啦，唔使去啦，慳翻啦咁樣。即係嗱，如果呢啲咧，其實就可能要小心，因為佢都未必係你嘅人生上咧，即係會係 幫到你， 係或者會令到你個人。 同 埋呢个人会越嚟越冇信心啊！即系我觉得其实朋友同埋闺蜜两者咧，其实都需要系喺个人生嘅历程里边啦，系令到你会觉得啊，我系越嚟越系一个好嘅人，我系越嚟越一个有进步嘅人，即系向住大家齐向住嗰个方向嘅，而唔系不停去踩你，然后佢就好似我咧就系 听我道啦， 系啦，即系嗰种咯。你有冇遇过啲咁嘅人？人咧， 我覺得應該再分細緻啲嘅，因為我覺得有啲人可能只係直腸直肚，或者佢講嘢不嬲比較倔，但係佢心底裡面不是太差。我認識有啲朋友真係講嘢好倔嘅，好 mean 嘅，但係你 feel 到佢嗰個 mean 係對每一個人都係，同埋佢唔係心底差嗰啲嚟嘅，只不過佢講嘢好倔嘅啫。 即係不識佢就咩啊？ 就一早識佢已經係咁樣嘅啦。但係有啲就真係心底差而對你倔咧，我就覺得呢啲大家真係要小心啲啦。即係。例如剛才譬如Annie 話齋，當你想讀書啦，或者你想做好份工啦，哇你唔得啦，你咁嘅學歷你點會得啊？即係嗰啲嘅時候，如果佢係真係睇死你，而覺得你做唔到呢份工嘅話，你呢啲朋友就已經唔需要㗎啦。但係如果譬如話佢只係即係直腸直肚嘅，即係頭先所講就佢可以係第二樣嘢嘅，佢嘅諗法唔係咁樣嘅，只不過係叫喂你揾第二份工啦，只不過佢講嘅説話係咁，你就要用思考去分析究竟嗰个人系心地差而去讲呢番说话，定系佢只不过系直肠直肚去讲呢番说话咯。 不过我觉得如果佢系识得即系有一个好嘅相处嘅话，就算佢直肠直肚咧，都可以表达得好听啲嘅。系啦，因为我都觉得。你即係當然你可以講心裏面嗰句老實說話啦，咁但係你作為佢嘅朋友，你都應該諗下聽嗰個人佢係咩感受咯，即係同佢一句說話，你學歷唔夠咁樣，咁可能你即係如果作為佢嘅朋友，我係直腸直肚，我係要將呢一個 message 帶俾你㗎啦，咁可能我都會即係。扭一扭咁樣啫，會唔會可能你再增值下，或者點樣先至可以做得更好啊？咁樣即係我覺得呢一個都係即係作為朋友應該去到諗對方嘅感受啊， 係 啊，因為我都覺得有啲可能朋友係比較直腸直肚啦，但係我覺得又唔可以。 淨係攞住呢一點嚟到即係做一個擋箭牌咯，即係你都即係你直腸直肚之餘，你都要識得諗下人哋聽嗰個感受。即係我聽你十次，咁可能真係有一次會覺得好硬咧。即係有九次我都知道你嘅性格係咁噶啦，但係可能你都可以即係會唔會講得好聽少少咁樣咯？ 所以而家我諗咧，朋友咧，即係頭先莫莉講話，喂，睇下佢嘅背後嘅心底係咪好？會唔會咧啊？真係咧，需要一啲時間嘅磨練。或者正所謂日久見人心，即真係所謂要去到閨蜜嗰個程度咧，其實都可能係要識一段時間，即好難話突然之間，喂一見閨蜜咁樣，即係好，即係哎呀，真係好鬼夾嘅啫咁樣，即係好少話即係一下子咁樣，會唔會都係即係嗰個時段，即係諗翻自己嘅閨蜜啊，即係最 friend 嗰啲，係咪其實都真係頗識咗一段時間嘅咧？ 有啊，所以我覺得佢有啲似股市， 有啲似咩啊？ 股市 啊， 即係嗰啲咧升級或者跌級，即 係買股票 長揸 係 咪？ 係啦，你長揸，即係有啲朋友 藍籌， 係啦，又或者有段時間你會發現，哦呢個人好似怪怪地喎，咁你就可能突然間會將佢跌咗少少 grade 喎。咁跟住之後，但係你又可能因為唔知因為咩事，大家有 friend 翻嘅時候，我唔知你哋會唔會啦。我發現我身邊好多都係咁，即係自己身邊啲朋友佢哋遇到嘅都係咁，即係佢會突然間同呢班人會特別 friend 啲，跟住之後會疏落咗嘅。咁疏落咗唔代表佢哋係蝕㗎，即係可能只不過係低級咗，跟住突然間又會升翻上去咯，跟住就變翻最 friend 啊咁樣。我覺得會係咁樣嘅，同埋我覺得係因為每一個唔同嘅時間，你哋傾嘅嘢嗰個嘅意見係咪一樣？如果係一樣嘅時候，自然就會多啲話題而 friend。突然間可能嗰個話題大家有不同嘅意見嘅時候咧，就會突然間傾偈嘅時候就講哦，我都係唔同佢傾啦。 道不同不相為謀。 係啦，我覺得會係咁樣嘅咯。係啊，每一件事每一件事件而去分個性格。 同埋我覺得可能都睇你即係嗰段時間裡面經歷咗啲咩咯，即係嗰個人係咪？喺你隔離，即係可能我屋企即係發生劇變咁樣，咁咁啱個人又同你經歷緊呢一段時間，或者佢有陪喺你身邊咁樣啦，咁可能你就會將嗰件事你就記住咗，即係呢一個人原來即係喺個即係患難見真情咯，簡單啲嚟講，係啊，呢一個都係嘅，即係就算可能而家好少見，但係當你諗翻起啊，原來我哋曾經經歷過呢啲嘢嘅時候咧，你都會覺得係即係代替唔到嘅。 上次你碰上那个他，若寂寞，你会看到你吗？阴杂中，你说过很怕，就似没有认识，独自力做下记忆。现在逐片逐片侵蚀，逐格逐格失陷，逐秒逐秒心死，憾事就快没法辨识。话我俗套是我没有波折，自愿浪费着我心力，为记住你的脸，就当是我偏激。明明爱有真心的浪过的，奇奇怪怪颠倒间褪色，就似堕进监狱，再写自闭公寓，逐个望透几多烂角色，不懂招架，学过间恋爱，如恐怖故事终不结吧，不想牵挂，谁不讲真话，从此这账号。消逝，逐快逐快网络，逐秒逐秒失忆，憾事就快没法辨识。话我逐套是我没有波折，自愿浪费着我心理，为记住你声调，就当是我天使。轮回拍片只得这个我吗？为人说过所以黑镜吗？不与被你中断，末世就似今日，逐个在客厅中念过吗？不等招 事尽不结吧，不想牵挂，说不公真话，从此就最好剩下一日，不想失散，命曾与我看过的剧集不追了吗，不想牵挂，说不公真话，从此这账号只得我吗，偏但为逃避我这路有几码，都想知 嚟到晚上嘅十一点钟，听紧有 special 嘅新歌《我的片单》啊！先听一节新闻。 指数报2982点，跌九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2，日元107.86，瑞士法郎0.97，加元1.382，人民币7.175，英镑对美元1.221，欧元对美元1.097，澳元对美元0.658，新西兰元对美元0.61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8.01美元，卖出1699.72美元。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仍然有骤雨，下星期初天气炎热。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明仔， 妈咪， 妈咪问你啊，东嘅英文系咩啊？ West， 咁西呢 ？East， 边个教你噶？我开头都唔系咁讲嘅，你而家东西不分啊！哎呀，生嚿叉烧过生你啊！ 妈咪，咁叉烧英文系咩啊？ 啊，唔得啦，我要爆啦！ 嗱，听实逢星期三晚嘅敏感时刻，由庄安怡主理嘅亲子学堂，咪知点教仔咯。 好，新聞翻嚟啦！今日星期三晚嘅敏感時刻，我哋就講閨蜜。 我咧最近睇咗一個調查，咁咧係一個實驗嚟嘅。咁佢咧就咧係講緊一個成年人咧，如果成年嚇講緊成年，唔係小朋友喎。係咁佢要識一個新朋友，或者甚至乎去到一個好 close 嘅朋友，甚至再進一步去到知己朋友，其實大概要幾耐咧？同埋有啲乜嘢嘅因素会令到双方由零开始会变成晋级去到好好嘅朋友呢，咁样 佢系几多岁啊？有冇讲？ 成年人， 成年人 系啦，就唔系细路仔玩泥沙嗰啲。 我觉得因人而异噶、哦，有啲人真系好容易信任，嗰啲可能真系你识咗佢唔够一个礼拜，你已经觉得佢好 friend， 而乜都讲晒俾佢听噶。 咁你就傻猪啦，唔可以咁快。 哎呀，死咯！我真系咁嘅人嚟噶。 因为咧，我睇嗰个调查咧，其实佢系咁样做嘅。嗰、那个人咧，那个 professor 咧，佢就嗌咗咧一两 group 人，佢揾啦，佢招募啦，两 group 人，一 group 人咧就系叫佢就睇下佢就揾佢哋系搬去一个新嘅社区，要重新咧喺个社区度建立啲新嘅友谊。咁另一 group 人咧就系离开学校，啱啱投入社会，又要喺社会里边尝试去建立一啲新嘅朋友咁样。咁佢就观察佢呢段时间，咁啊或者叫佢哋即系。重温翻自己即係做過往識朋友嘅經歷咁樣，喺呢即係有呢個咁嘅經驗之後，就得出咗啲結論，就話咧原來咧classify 係朋友咧，其實係需要 幾耐咧？ 好緊張啊！ 我估一年。 系 唔得嘅， 唔得啊， 唔得唔得， 吓、啊、成为好朋友。 佢用 hours 嚟计嘅，用时间嚟计嘅，即系几多个钟头嚟计嘅， 就变成朋友啦，可以将佢纳入朋友圈啦。 系啦，原来系要五十个钟头。 哦， 咁五十个钟头嗱，就睇下你讲紧一日大家见几多个钟头啦。咁所以你话使唔使一年咧？我又觉得都唔使嘅，系啦。咁呢个就系佢讲话可以变成朋友。 咁如果入密室嗰度两日几出翻嚟，咪变朋友咯？ 其实你可以嘅，如果你去一个 camp 咧，你两日一夜咧，系咪已经四十八小时啦？啊，三日两夜啊， 三日两夜都够 啦。系啦，即系嗰啲新人 show 咧，嗰啲人咪求其去一个节目嗰度咧几日，咁其实已经即系玩烂啦。 我即系佢界定到呢一个系我嘅朋友，定系唔系我？ 系啦，冇错啦。 即系就算调翻转，我否定呢个人啊，即系我可能都系用五十个钟头，即系我同呢个人 做唔做到朋友？ 系啊，就唔做朋友啦，都系五十。 系啦，五十钟 average 啊，佢话。咁然后跟住咧，叫做到咧所谓嘅叫佢叫做 real friend 咯。 嗯，系真 朋友。嗱，咪去到 close。friend 啊 ，real friend， 咁就要九十个钟头。 哦， 系啦，咁叫做真系要做到知己朋友咧，佢话要二百个钟头。 嗯， 咁所以呢个就系佢个大概嗰个时间嘅发现啦。咁除此之外咧，佢又发现咗仲有两个因素影响你可唔可以成为咗好朋友咧。第一个因素咧就系、是你哋之间嗰个朋友嘅建立咧，原来系好视乎你哋有冇一啲所谓有质素嘅时间。即系例如你间公司做咗十年，其实你识呢个人咧真系有二百个钟。但系 但系各自各忙嘅， 系啦，或者讲一句早晨啊，喺喷泉度吹下水两句啊，咁样嗰啲咧系唔可以构成个二百个钟就为之可以做到好朋友啊， 即系要用认真嘅交流去计嗰个时数。 冇错，例如我呢讲嗰啲打边炉讲下是非啊，即系倾下偈啊，打麻雀啊，大家交流下咁样，或者煲下电话粥啊，即系总之要呢啲嘅，系有 quality 嗰啲咧，先至系。計落所謂嘅鐘頭嘅， 所以唔怪之嗰啲公司咁抌錢去做嗰啲，即係大家嗰啲 teamwork building 啊、team building 嘅嘢啦。係 啊係啊係啊，尤其是 marketing 嗰啲啦，要成組合作嗰啲啦，係啦，呢個就第一個因素啦。第二個因素咧就係話，其實喺啲人咪話啊，職場好難再識朋友啦，或者我哋出嚟社會做事好難啊咁樣。咁佢就話其實都唔係嘅，個重點咧其實係個朋友要去建立咧個友誼咧，就唔能夠喺個 office 嘅。意思就係話你行出個 office， 例如放工收工。大家去 飲杯嘢啊，食個飯， 冇錯啦，即係嗰類咯，就絕對不能夠係靠喺工作上面咧嘅呢啲時間可以做到朋友咯。 但係點樣踏出第一步呢？ 主動啊， 係啦，嗱，即係嗱，譬如我識咗 Annie 好耐咁樣先算啦，咁我日日喺公司見到 Annie 啦，咁但係你邊一下會 click 到啊？Annie， 不如我哋今日出去食个饭咯，你得唔得闲啊？咁啊， 我觉得从 lunch 开始，系啦，即系食 lunch 嘅时候，因为大家都知道得个几钟，咁、所以就揾个伴。咁、如果大家喺个 lunch 嘅时间里面都觉得啊沟通到、就可能转食夜晚饭。 系第二咧就系、一齐搭车咯，即系我觉得搭车咧，喂顺路啊，你搭咩地铁咁样，咁咪一齐咯。咁、其实呢个过程其实都会倾下偈啊，又或者喂你去边啊？我谂住去买支唇膏，哇！咁一齐啊，我都见到啊咩，咁其实就会继而就变咗行街食饭咁咯，即其实都好自然发生噶。 系，个主动性我觉得都紧要。哦，咁啊系， 系啦，即系譬如可能大家一齐都系中意打麻雀嘅就，喂。边一个酒楼而家咧做紧一个套餐 咧？唔使噶啦，总之中意打麻雀就自己约噶啦，冇套餐都约噶。 系噶， 呢一个就系好最容易识人噶，我觉得系啦，亦都系最稳固嘅，系啦。无论你嗌咗几多次交都好啦，突然之间三缺一嘅时候冇事咯。 喂，咁但系要牌品好喎、 啊。系 ，所以系啦，即系除咗打麻雀之外，最容易识朋友嘅就 系 嗰啲烟格嗰啲位啊。 嗯， 即系都系啊，都食烟成日见啲人咧，食食下就 friend。 如果唔系，边有春娇与志明？ 系啊。 Yeah. 切新的事业，加入我们的行列，创造新的永远，睁开双眼，你会发现明天有希望无限。 妈咪问你啊，东嘅英文系咩啊？ West。 咁西呢 ？East。 边个教你噶？我开头都唔系咁讲嘅，你而家东西不分啊！哎呀，生嚿叉烧过生你啊！ 妈咪，咁叉烧英文系咩啊？ 啊，唔得啦，我要爆啦！ 嗱。听实逢星期三晚嘅敏感时刻，由庄安怡主理嘅亲子学堂，咪知点教仔咯。 好，咁我哋继续咧讲下呢个闺蜜啦， 系拣闺蜜同埋识朋友啦。因为其实闺蜜都讲紧系由朋友开始噶嘛，继而发觉大家对板啊，倾得埋啦，咁先至再有深入嘅交往噶嘛。咁原来咧嗱，问翻两位啊，你哋有冇印象咧？其实你已经几耐冇识过新朋友咧？ 新朋友哦，我哋应该会容易啲啊嘛。 但你做访问嗰啲算唔算啊？ 但后屘真系 friend 咗噶喎。 啊，真系 friend 到噶。 系唔系嗱？做访问嗰啲就一种啦。另外，譬如我出去做嘢，譬如可能揾我做嘢嘅公司嗰啲工作人员咁啦，譬如揾过几次嘅。咁其实可能只不过系打电话俾我，但系我去到做嘢嘅时候会见到佢啦。咁、有啲咧，即系后屘会。会倾翻偈啊，即系可能 工作以外约出嚟， 系啦，社交网站嗰度就可能社交网站先嘅，即系会大家 at 咗大家先啦，咁跟住可能就倾下偈啊，咁后屘即系见到可能大家中意嘅嘢差唔多嘅时候，倾得多咧就会约出嚟食下饭啊咁样咯，即系都会有噶。 咁、你即系可能讲紧呢一年都识几个噶咯？ 都有噶、 我难啲噶、我唔系太好。即係我表面好似好 social 嗰啲人啦、但係如果你話真心朋友嗰啲咧，我少啲嘅、但係我就 touch wood 就係 Kitty 所講嗰種好彩、我喺公司入面已經足夠嘅好朋友已經好多咯、所以我喺即係喺公司求其都已經揾到，譬如好似尋日咁啫嘛，跟住會漏夜突然間有人想食飯啊嘅時候咧，跟住之後係會真係突然間阿波經過，喂食飯咯、跟住之後就會兩個人自己走去食飯啦咁樣咯，所以我覺得但係出面再以外嗰啲咧，我係有戒心啲嘅，真係，係啊，除非係一啲飯局裡面溝一啲我自己熟嘅朋友，即係譬如當阿 Kitty 啊、阿 Annie 喺度嘅時候，你再加個突然間 即係我介紹個新朋友你識啊 ，B 咁樣係啦，即係我講緊唔係我哋超 B 啊，係阿 B 朋友、阿 A 朋友加埋入嚟喺個飯局度。哦，我傾下傾下都 OK 喎，我就會開始接觸或者會都同呢個人都有翻啲親切感啊，有信任感要慢慢建立咯。但如果你話齋我喺工作上面見佢兩個鐘、三個鐘，跟住而同佢做朋友去食飯嗰啲咧，我會好怕，因為我好驚我唔知同佢真正坐低認真溝通嗰幾個鐘裡面，我哋夠唔夠嘢講？我好驚。 冇噶，我而家都試下咋，即係譬如啲唔識嘅人，你總有第一次噶，咁約出嚟最好食個 tea 啦，因為 tea 嘅時間係比你晚飯係短啲嘅。咁你咪睇下啱啱傾。 傾咯，咁啱傾咪啱傾，唔啱傾咁咪算咯咁樣咯。即係我覺得又唔知咧，可能人大咗咧，我覺得呢啲緣分咧，我都珍惜嘅。即係就算譬如你做嘢，其實你可能喺嗰個場地嗰度見到一百個人嘅，但點解會有一兩個硬係可能會同你即係多啲嘢講，或者之後會再聯絡咧？咁我都會即係譬如如果有約出嚟嘅，我都會約出嚟，我咁食個飯咯。咁其實都係了解一下啫。就算唔可以成為到朋友，你咪了解下其實佢份工係做咩嘅咯。咁翻嚟又可以講啊， 又可以收下料啊，係 啦。所以其實我覺得，同埋有時啲人好得意嘅，即係你越見得多人嘅時候咧，發哦原來咁嘅人都有㗎咁樣。即係你聽下佢哋講嘢，你又會覺得啊都幾得意啊。即係我可能人大咗，反而就更加。即係容易去接受一啲新嘅朋友添。 我又同意咧，即係我又比較淺磨呢嗰種睇法即係我會覺得有陣時事情咧係會將一啲人拉埋一齊嘅。即係例如工作上，我大家去搞一個節目，或者我哋大家合作做一啲嘢咧，咁我哋就會嗰排咧嚇，或者嗰段大家都要做緊呢個合作嘅事宜嘅時候咧，其實大家就彷彿同事同朋友或者嗰種關係都唔係話太得分得清啦。總之好似好 friend 好熟咁啦。但係因為譬如可能嗰件事已經做完咗啦，或者呢個人咧可能佢已經離咗職啦。咁係咪仲會？即久而久之，即仲會再聯絡翻咧，而聯絡翻之後出嚟，係咪仲係話題無所不盡咧？咁樣，咁我又覺得其實我就真係幾隻手指數得曬。 原來我同 Annie 真係好似， 係咯，我哋兩個都係同一個生肖啊， 係會有㗎。 係啊，即係我會係啊，我都會覺得有呢個情況，因為我睇到另一個幾有趣，舊年咧一個美國人嘅一個嘅少少嘅一個 po 啦，咁佢就話咧，原來美國人咧，佢哋咧原來成年人。平均咧，原来有五年嘅时间咧，五年系冇识过新朋友啦。 哇，咁好长。 嗱，所谓新朋友嘅定义就系我讲紧嗰啲啦，真系可以 one on one， 大家有个建立咗一个 connection 啊，同埋系会接触嘅，而唔系话我知你个名，我都。傾過兩句，唔係嗰種。 不過呢個真係好 depends 你本身嘅生活圈子咯。即係你話我哋呢啲成日都接觸唔同嘅人嘅，即係可能成日都有啲新嘅面孔，即係出出入入嘅咁樣，咁就幾容易啦。即係咁 depends 你自己想唔想識呢個人，或者想唔想去交一個新朋友啫。但如果你話我冇個教書都教咗十五年喺嗰間學校， 我冇理由同個學生做 好 兄 弟啊，即係生活圈子 或者家長咯，唔知啊，家長日咁樣識咗個家長咁樣，即係嗰啲生活圈子咁。重複的話咧，都真係難。 有係啊，有咁嘅可能啊。 又或者我覺得咧，呢一個咧，因為外國啊嘛，係 啊，外國 嗰啲咧，可能佢哋翻工放工啲車程再遠啲咧，即係我哋香港都話密集啲，即係短途啲。咁所以如果話成班朋友再去食飯飲嘢嗰啲機會率多啲，而佢哋我成日覺得佢哋難啲嘅，因為佢哋一放工就即刻要搭車翻屋企啊，搭好遠啊， 跟住或者揸車一人一架車咁樣都冇咩相聚一刻嘅時間。 係啊，所以可能佢哋會。再難啲， 不過如果佢哋想嘅話咧，又其實冇咁難喎、啊。諗下，你嗰啲手機程式，如果你真係悶到好想揾個新嘅朋友傾下偈咁樣，用乜嘢啫？咁你就上嗰啲唔知咩應用程式啊，識下人啦、啊。 嗱，佢再剖析下點解你五年平均即有講緊平均五年之內都未有一個新朋友識咧？個原因係咩咧？第一大原因啊，就係怕醜。Kitty 讲嗰种啦， 佢根本都唔想， 佢想，但系怕丑， 咁如果踏出第一步，用手机算唔算解决到个问题？ 但系你用手机你就唔系识嗰啲朋友噶啦，到时 嗰啲就唔系 新朋友 嘅朋友啦。 问心啦，如果你系咪真系上网想识新朋友啊？ 我冇试过，我唔知啊。 同埋咧，佢話咧另一個原因就係大家冇一啲共同嘅興趣，係啦。同埋咧最容易識朋友嘅地方，即係講外國啊嚇，就係啲酒吧。咁而自己本身都唔係咁主動中意落酒吧嘅地方嘅人咧，其實呢班人就係佢哋最大嘅猶豫不決，識唔到新朋友咯。 我去下興趣班咁得唔得啊？讀大 就係冇共同嘅興趣，同埋仲有一個原因，我覺得呢個都幾，我覺得都係嘅，就係話因為已經覺得大家都成年人咧，其實你已經有嘅圈子，我好難去融入。即已經見到呢一堆啦，你哋好 friend 啊，我好唔係好敢咧，就即係叉只腳落去，所以就係話成年人點解唔似小朋友咧咁容易識到一啲朋友咧？所以想識朋友繼而做閨蜜，其實真係要早咯。佢話其實23歲就係你個 peak。 哦，我哋过晒咯，你唔早十年同我讲， 然后人三岁之后就会 down the slope 噶啦，即系识朋友呢个数量同埋交心， 即系呢个系又冇以前后生咁有勇气啦，又冇以前后生咁有精力啦。哇，你谂下晚晚去酒吧饮酒， 系啊系啊， 去搵兴趣班点会啊？系啊，跟住 心归啦， 系啦，心归想翻屋企啦，又多压力啦，又多系啦，唔同嘅负担咁样，系啊，所以哇，原来廿三岁啊！我谂不过，我谂谂下，虽然我冇五年咁耐，但系我庆幸都好似 Kitty 咁嘅，都识到朋友。虽然冇五年咁耐，识一个，但系都识到嘅。 不过同埋你人大咗，可能你就觉得哦，如果我身边已经有几个好重要嘅闺蜜啦，咁可能你觉得啊，都好足够啦，都唔会特登我要好主动出去识啲朋友翻嚟先。 系啊，得一知己死而无憾啊嘛，一个就够啦。 系啦，就重质唔重量嘅。咁不过我谂即系就算你人大咗都好啦，即系都总有好多方法。如果你想認識朋友都認識到，我自己身邊都有好多係喺興趣班，即係譬如做 gym 有啲 gym 友咁樣，跑步有啲跑步友咁樣，咁跟住譬如學畫畫咁又有啲畫畫嘅朋友咁樣，即係呢一啲都係容易識人，即係如果你想啊嚇，即係我覺得都係容易識人嘅，即係好似 Annie 你咁講，即係一啲共同嘅興趣啊嘛，同埋咧 regular 嘅時間，即係一定即係唔使你約啊，即係嗰度幫你約埋，逢星期三八點至十點咁樣，咁又會可以見得到。咁我覺得呢啲都容易可以認識到新人嘅， 但係個大前提我依然都係覺得好似 Annie 話齋，大家真係要撇除自己嘅怕醜，因為當你怕醜嘅時候，你乜嘢都做唔到，你一定要踏出你自己嘅第一步，開放自己嘅框框，要俾其他人都知道，即係有個色狼啊嘛，成個天線噶嘛，你要俾大家知道你其實係開放緊，你係都接受其他嘅電嗰啲叫咩啊電波啊嗰啲，係啦，你唔好話俾人聽，你一出嚟就話俾你我刪咗閘㗎，你哋唔好過嚟揾我啊，咁你就自然你永世都識唔到朋友， 係你嘅氣場問題。 係啦，你要開咗呢道門，你出咗去一啲唔同嘅興趣班，先至識朋友，也一定識到嘅。 可否一覺甦醒？开窗看看风景，混乱日子不见踪影，鸟语花香呼应，阻止黑暗得逞。始终相信恶梦会过，健康与和平不必依靠偶然性。爱占爱人，连人可以一拼，活化。So I say I love you， 只有爱恨都不疯，生活在劫难里，心灵从未给玷污，天给我贫病困苦，笑着去吃苦，没怨恨谁人可恶。 So I say I love you， 花半秒甚至功夫，只淡静岁月我仍可高呼，全凭爱令我坚持，还有你悉心照顾。多想赶快归队，必须将斗志高举，但愿上天给我应许，愿过身边的爱侣，巴不得吻这张嘴。即将一切会成过去，幸福悄悄伴随，此刻身处过程里，吓怕了难挨是不撤不退，习气再争取。So I say照顾，不在乎，多做。 蒙着嘴说爱你。 都话唔好咁怕丑噶啦，识朋友又系，识男女朋友都系啊。我磨练也好，要勇敢啲表达自己嘛。十一点半钟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旺角晚上有人体多处聚集，有人在西洋菜南街近亚街老街焚烧杂物，多次传出爆破声，警方要求记者后退。现场所见，地上有曾经被燃烧的易燃气体罐，警方再举蓝旗驱赶。警方表示，入夜之后，旺角再有人群走出弥敦道、西洋菜街一带堵塞行车线，有人在奶路臣街和花园街交界的马路中心放置雪糕筒、纸皮、帆布和水桶等杂物，之后纵火焚烧，一度冒出大量浓烟，附近车辆无法前进，交通受阻，消防已经将火救熄。另外，在山东街，一名男子靠住一间商场的铁闸坐在地上，双手被反绑在身后。有防暴警员以膝头压在男子的其中一只脚上，期间亦都听到铁闸发出一声巨响，男子其后被带上警车。警方表示，至今在各区拘捕超过360人，涉及藏有攻击武器、藏有工具可作非法用途、非法集结和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等罪行，并拖走三架汽车。警方在社交网站说，入夜之后暴力违法活动集中在旺角区，有人行出马路占据弥敦道和西洋菜街一带的行车线，并在路中心纵火焚烧杂物，有火堆曾经传出多次爆炸声。记协表示，同另外三个新闻组织上星期四同警方会面，警务处处长邓炳强曾经承诺会尽最大努力确保记者的采访工作，但今日中环再发生多宗警方刻意阻碍记者采访拍摄的事件，包括无理截查、强行停止直播等，有记者被胡椒球枪击中受伤。记协表示，综合传媒报道，警方在中环截查大批记者，表明持有记协证件的记者才可以获放行，没有的就要留下扣查。多名记者更加被指令向镜头高叫自己的名字和身份证号码。防暴警察要求记者停止拍摄，并终止记者的直播画面。防暴警察在北打街驱散人群期间，发射数枚胡椒球弹打中一名记者。记协强调，记者在公众地方有采访权，媒体不一定要成为记协会员才被视作记者。欧盟将会设立规模7500亿欧元的经济复苏基金，帮助成员国应对新型肺炎疫情为经济带来的冲击。大部分资金，即是大约3130亿欧元，将会协助疫情最严重的意大利和西班牙。基金的目标亦都在于保护27个成员国从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衰退中复苏。基金三分之二是通过联合借款的资助，三分之一是贷款。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稍后将会向欧洲议会提交完整的经济复苏计划和相应调整的欧盟2021-2027年长期预算案，金额估计达到11000亿欧元。欧委会将会就此同各成员国同欧洲议会展开磋商。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5195点，升19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992点，升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2，日元107.8，瑞士法郎0.97，加元1.379，人民币7.171。英镑对美元1.223，欧元对美元1.098，澳元对美元0.658，新西兰元对美元0.61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0.55美元，卖出1701.42美元。天气方面， 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仍然有骤雨，下周初天气炎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思芬，做咩咁夜都留喺公司啊？ 冇，我想睇下 Kitty 同莫莉做节目啊。 有咩好睇咧？佢哋 由六月开始，逢礼拜二晚，佢哋都会着制服同 Neo Neo 做节目啊。 制服又话咁正。 系啊，听讲有校服莫莉同埋护士 Kitty 啊。 咁我都留低睇睇佢哋啦。 想听多啲，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杰同莫莉嘅敏感时刻啦。 仲要密切留意二台嘅 Facebook 啊！ 暴力真的可以解决问题， 画面上可以见到有商铺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的可以将我们变得更好。 停手啊，不要打。 想深一层，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些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敏感时刻 Lady M 计划， 敏感时刻 Lady M 计划， 敏感时刻 Lady M 计划。 好啦，嚟到咧今次咧关于咧珠宝钻石嘅第三集嘅 Lady M， 咁咧我哋依然请嚟嘅咧就系珠宝设计师，佢叫 Cherry， 咁啊请到你上嚟咧，即系讲开一个关于钻石评级，因为今集就讲钻石啦。我想问点先算系一个钻石嘅评级师咧？ 因为咧我哋最出名嘅证书咧，其实系GIA 证书啦，人哋咪成日听 4C 评级嘅，咁咧基本上你一定要知道點樣可以評到 4C 咯，咁咩 4C 咧？顏色啦、正度啦、切割啦等等，咁你要懂得去分辨佢哋係點樣咯。咁點樣去分？其實可能係可以靠兩樣嘅，第一就係實戰經驗，可能你好有經驗，慢慢有師傅去教你用徒弟嘅方法去學師咯。咁第二個方法就係可以讀一個珠寶鑑證嘅課程，咁裏面其實都好advance 噶啦，裏面可能介紹曬鑽石嘅點樣嚟啦。點樣打磨出嚟啦？點樣去評級啦？有咩證書係國際認可嘅？咁證書點樣睇啦？或者係點樣可以攞一啲工具去對比啲鑽石，去從而去知道佢係咩顏色、咩正度、咩打磨咁樣咯？ 咁我聽你咁講咧，坊間咧對鑽石評級師呢一個工種咧需求算唔算大咧？ 其實都大㗎但係反而香港都唔算多人去讀咯，而家多咗嘅。咁外國就多啲人讀咯，反而係啦，因為香港咧老一輩，我爸爸嗰年代咧，佢話其實佢哋都冇讀書，根本上都係靠實戰經驗，其實都已經睇到。譬如我媽咪咧一望咧就知呢粒係假石，呢粒莫桑石，但係嗰個就更 advanced， 我都仲學習緊咯。 係唔怪之想當年咧，你靜靜雞唔翻工嘅時候咧，一眼就已經俾佢哋睇穿你究竟有冇翻工。 壓力嘅，其實同屋企人一齊做嘢。 係但我想問一下啦，即係頭先你講咗咁多唔同嘅玉器啦，又翡翠啊，咁啊有鑽石、水晶嗰啲。我想問一下我哋點樣分嗰個價錢咧？咁一定係水晶就算係最平嘅啦，係咪咧？ 都係嘅，水晶係算係最平，因為其實睇佢嗰個點樣寶石珠寶咁貴咧，就睇佢嗰個需求出供應同需求呢樣嘢啦，就係咁翡翠咧點解咁貴咧？係因為佢嗰個供應好少，即可能我哋公司普遍嘅翡翠係喺緬甸嗰度過嚟啦。咁喺佢生產嘅過程去揾呢粒石頭顏色嗰度咧，係獨一無二嘅，你唔會有人取代到佢。咁所以佢就變相貴啲咯。咁鑽石咧都係嘅，鑽石同一個道理。雖然鑽石個透明度比較高啲啦，因為你有證書一眼睇曬啦。咁紅寶石啊、藍寶石就更加難嘅，因為好多人都會唔識分嘅。因為紅寶石就一定係靚嘢，其實唔係，因為紅寶石咧你要睇埋佢有冇treat 過，有冇 heat 過咯。咁即係有冇加工啦，有冇將佢加熱啦。因為有時紅寶石咧。是很淺色的，但可能加熱了之後呢就變得很 sharp 咯。咁呢樣嘢好多客都唔會知道，咁 就要多啲認識或者去一啲有信譽嘅鋪頭啦。 係，咁如果咁計嘅話，係點樣分嘅次序呢？ 可能係一開始睇先，最平啊，最平係水晶啦，跟住就係人造石啦，莫桑石啦，培植鑽石啦，跟住到鑽石藍，跟住就係藍寶石、紅寶石、綠寶石。咁其實佢哋都算係同等 grade 嘅，即係好難去界別，因為好多其他因素去決定啦。咁其實即係就翡翠咯，翡翠其實可以係價值連城噶。 但我聽你咁講咧，點解少啲人講話我賣翡翠？個個周街啲人都話哇鑽石啊，即係一聽到就叮一聲嘅。同埋我成日都聽到咧，好多人都話喂，梗係買金啦，金保值啊！我又從來冇乜點樣聽過人哋講話鑽石保值噶喎。咁點解個個都堅持話要買鑽石嘅咧？ 鑽石啊，我係可能真係嚇，即係自古以嚟對女性都係對於 bling bling 閃嘅嘢好著迷咯。咁其實係嘅，好耐之前鑽石根本上唔值錢嘅，佢係一啲工業用嘅物品嚟噶嘛，係碳嚟嘅啫嘛。咁好耐之前咧有個外國人啦，咁佢就即係 marketing 佢就覺得一新人求婚，即係將佢連接去古仔嗰度，咁就變咗好多女性會有一個幻想夢寐以求，就覺得美好嘅婚姻同埋美好嘅愛情就係用鑽石去釐定嘅，咁所以就變咗好受歡迎。 咁我想問一下啦，從一粒完全冇琢磨過，即係一粒完全唔起眼嘅石啦，我堪稱做好唔富貴啊咁講，一粒爛爛地嘅石啦，去到而家我哋喺櫃位喺個鋪頭裏面見到閃靈靈嘅石，嗰個程序其實我經過咗幾多功夫先可以去到咁靚呢？ 其實都好多工序嘅，因為一開始我哋可能喺個礦場裏面咧就拎取呢啲鑽石嘅石杯出嚟啦。咁其實一開始係蒙查查一嚿嘢，你唔會知道佢好貴喎。咁之後咧，我哋就要將佢交俾切割廠咧去做切割啦。咁切割咧都係好有技巧嘅。我哋因為鑽石有分唔同形狀啦，有圓形、椭圓形、梨形、心形、公主方。咁呢啲切割咧就要靠師傅用去微細嘅機去切割幾多反啊，幾多反鑽石。咁除咗切割之外咧，仲要打磨啦、抛光啦，咁呢啲程序先可以变成一粒钻石。咁好变完钻石之后咧，有批石就会唔去做证书，咁有啲石咧，我哋就会拎去做 grading， 就 send 俾一啲lab 啦去做出证书。 咁暂时咧喺坊间最贵嗰粒石系咪就系大楼卖俾佢女嗰粒粉红唔知乜鬼咩之星啊咁嗰啲？ 香港嚟讲可能系啊，其实咧暂时嚟讲咧，以我所知一世界最贵嘅钻石系17亿， 哇！ 系啦，系 美元定港元啊？ 睇下先，系港元嚟嘅，系啦，港元。咁咧，佢系630几克，即系637卡嘅钻石嚟嘅。 系，即系大概几大粒到啊？有冇分一粒合桃核？ 唔系啊，好大噶咯，谂下先。可能你而家坐紧张凳嗰个咁圆咁大个。 哇！咁啊，即系大过我块面。 真好大噶，系啊系啊， 唔怪之咁多亿啦。嗱，呢个就系最贵 颈链都好贵噶，黄钻颈链咯，系啦，佢售价系1000万美元。 意大利嘅就系黄钻颈链，我又好好奇啦，即系大楼嗰个又有粒粉红色咁样啦。你头先又讲黄钻啦，钻石唔系斋透明嘅啫咩？点解会有唔同颜色嘅咧？ 咁啱啦，係啊，因為其實鑽石有分好多色嘅，香港或者比較最普遍最受歡迎都係 colourless 無色嘅鑽石咯。咁其他就係 colour stone 啦，我哋叫做 fancy colour。咁有咩色咧？粉紅色啊、藍色、黃色、黑色都有嘅。咁最近咧，唔係因為呢排其實近幾年最好多人中意都係粉鑽。咁粉鑽個價格係好高嘅，高過 colourless 添。 係咪貴？咪唔同顏色嘅鑽石一定係比透明嘅貴嘅？ 唔一定嘅，睇下嗰個需求。咁蘇花香港粉紅鑽都貴嘅，中國內地咧就係黃鑽都貴嘅，因為佢哋叫金鑽。咁近排咧好多外國人咧菲律賓啊、美國啊、UK 咁佢哋嘅客人咧佢哋都會揾我買黑鑽喎，最近多咗好多喎。係啊係啊， 黑鑽即係點啊？成粒黑 真係成粒黑色㗎，係 實心黑定係半透明？ 其實實心黑。但另外有一隻叫做外國咧，佢有個即係 marketing 手法啦，咁佢就叫做 pepper stone 咯。pepper stone 其實都幾靚幾特別嘅，就係佢係透明底，但係佢一點點一點點，好似胡椒咁樣噶，佢哋叫 pepper stone 咯，都好受歡迎，因為佢個設計可以好 fancy， 襯玫瑰金啊咁樣。 咁貴買粒鑽石翻嚟，我點樣保養佢咧？我就咁擺喺買翻嚟個盒入面啦，定係好似紅酒咁，我要擺喺唔知幾多温度啊，抌落雪櫃啊，定係點咧？ 其實咧就因為珠寶咧你咁貴買翻嚟都要好好保存嘅，咁放喺首飾箱就得噶啦。咁但係沖涼唔好帶住啦。咁你話會唔會超鏡石唔可以坑？其實又唔會嘅，因為鑽石本身個硬度係非常之高，咁所以 OK 可以放心佩戴同埋正常收藏就得噶啦。 今集呢個訪問上半 part 啦，你滿唔滿意啊？做得舒唔舒服啊？ 非常滿意啊！好多謝你，我覺得。 你陣間可唔可以高抬貴手？ 咁要考慮下啦。呢樣嘢我好認真嘅。 因為咧點解咧？因為一首歌翻嚟之後咧 ，Cherry 咧就會教我咧，即係去分鑽石，點樣為鑽石評級？即係你知啦，鑽石呢家嘢一粒可能都已經係我幾個月人工，分分鐘可能係半年或者一年人工，我唔敢掂啊！即係我應該要同佢距離 1.5 保持呢個距離，安全距離。係啦，咁啊一陣間一首歌翻嚟咧，好啦，我就要嘗試點樣為鑽石評級啦。 Shine bright like a diamond. Shine bright like a diamond. Fine light in the beautiful sea. I chose to be happy. You and I, you and I. We're like diamonds in the sky. You're a shooting star I see. A vision of ecstasy. When you hold me, I'm alive. We're like diamonds in the sky. I knew there would become one right away. Oh, right away. At first sight, I felt the energy of something. I saw the life inside. So shine bright tonight. You and I were beautiful. Lady M 计划， 敏感时刻 Lady M 计划。 今次咧，我就要打大佬啦。点解咧？因为继整完珍珠手链之后咧，今日我哋要嚟呢度去做一个钻石嘅评级。 冇错， 你咁信得过我？ 一睇你個樣子有信心， 係 啦，你話要升 level 嘛？ 但係咧， 機會嚟啦！ 即係今次呢個嘅鑽石評級咧，我哋咧首先第一樣嘢要做嘅係啲乜嘢呢？ 首先就係要挑選鑽石先。 係。 咁我就為咗你今次呢個活動咧，咁其實我準備咗啲工具，咁呢啲就係鑽石評級嘅工具嚟嘅。咁咧主要又係鑽石嘅鉗啦，咁同埋有放大鏡。咁一啲平級嘅板啦，同埋一啲係色紙板嘅。 咩叫平色嘅紙啊？呢個普通紙摺嘅啫喎。 係啊，好多客都以為係摺，係咪 A4 紙啊？似。 係咯。 其實呢張咧唔係一個普通嘅紙嚟嘅，佢係一個冇熒光劑嘅紙咧。咁我哋做平級嘅時候咧，我哋將唔同顏色嘅鑽石，可能 D 色、E 色、F 色嘅鑽石擺曬喺度咧，咁你已經會清楚睇到，原來 D、F 係有分別 嘅 喎。 哦，即係原來唔同顏色嘅鑽石，只要擺落呢張紙入面，你就已經可以清楚肉眼睇到佢嘅分別啦。 係啊，你陣間可以。試下，咁呢塊板咧，其實可以擺曬啲鑽石喺度咧，就好清楚睇到邊粒鑽石大啲、細啲咯。 好啦，咁啊講完曬啲工具啦，咁我想問一下啦，點樣先至為之一粒靚嘅鑽石呢？ 其實靚鑽石咧係唔可以就咁睇證書嘅，一定要咧親眼去去揀嘅過程其實都好重要咯。咁除咗眼，因為成日都聽咧科師噶嘛，咁就係、是、即係講解一下啦。咩科師呢？就係靚鑽石要顏色又要靚，又要正度好高，仲要係切割係靚咯。 佢都係透明咯，點睇到顏色靚唔靚？ 所以咪就要用工具去輔助噶啦。 哦，即係可能因為一粒石裏面你會睇到有一半可能偏黃，或者一半可能就有雜質，係咪咁嘅意思啊？大概 佢係分布雜質嘅分布都會唔同咯。 係、 啊，同埋靚咧，好虛無縹緲噶嘛。 係， 咁就要落呢啲去睇咯。 係， 即係 excellent cut 啊嗰啲。 我聽聞好似話有啲咩叫做咩空水啊咩嚟㗎？咩冇反又咩嚟嘅咧？ 係咯。其實 冇景我聽過， 好搞笑你真係。其實我知道佢想睇白心白尖啦，可能影唔到嘅，但係佢真會睇嘅。因為其實咧，鑽石切割靚咧係會睇到白心同白尖喎。咩叫白心白尖呢？鑽石正面咧，我哋可以陣間攞呢個工具睇，咁咧就會睇到鑽石正面咧會有白支箭射出嚟嘅。 咁即係咁樣反出嚟， 係啊，好靚噶。咁如果將粒鑽石咧反轉，跟住再攞呢塊鏡睇咧，會見到白個深深噶。咁咧呢樣嘢咧就唔一定係 excellent cut 先睇到嘅。咁一定要係佢成粒鑽石嗰個比例啦，同埋切割所有嘢夾埋一齊咧，先可以令到佢好靚咯。 係。咁我想問一下啦，如果鑽石嚟講啦，即係而家我哋台面都有一紮鑽石啦，最貴嗰粒幾多錢？ 今日呢度最貴嗰粒 OK 嘅，最貴嗰粒20,000咯，兩卡嚟嘅。 喂，可唔可以唔做呢一 part？ 我唔拍啦。 佢話好驚我睇啊。 喂，因為跌咗咁點啊？喂，我想問啊，你教啲客人嘅時候有冇真係試過跌鑽石咧？ 其實都好多搞笑嘢，我講真的，都係有客跌過啊。 係點咧？ 係啊係啊，佢有一次咧，佢好想試一下鉛粒鑽石嚟睇，咁佢嗰粒咧係1.5卡嚟嘅，咁就價值係80,000蚊。咁佢鉛完之後咧，一轉，嗱一聲唔見咗粒鑽石，揾唔到。咁佢就第一好驚啲咩咧？死啦！會唔會爆㗎？係。第二就係去咗邊啊？ 會唔會爆？ 咁我就同佢解釋，其實鑽石咧個硬度其實好高嘅。 高到點啊？ 因為咧，其實鑽牆都得㗎。 鑽牆 係啊， 即係我粒鑽石去鑽牆 係噶，因為話說咧，其實鑽石鑽石咁樣咯，可以話說其實因為鑽石咧未係做求婚戒指之前，其實係工業用料嚟嘅，佢係愛嚟鑽牆。咁其實佢硬度係好高咯，咁所以其實跌落地下就唔使咁擔心，反而我擔心唔見咗啦，因為我都唔知問佢賠定唔賠好咯。咁但係好彩就係我鋪頭有啲特別嘅地氈同埋嘢，咁其實就會安全啲嘅，就唔見咗都容易啲揾得翻咯。個 setting 係啦， 雖然你咁。咁樣講，但係我依然， 但係你好驚都係 20,000喎一粒，最呢度有成幾多粒你知唔知啊？9粒、10粒嗱，咁我想問啊，咁啊，如果即係正常嘅程序係點做嘅咧？ 咁咧鑽石咧點樣可以拎起鑽石咧？唔係用手拎嘅喎，其實咧我哋有兩個工具可以拎嘅，咁就係呢啲鉗啦。咁呢個鉗咧其實就係就咁鉛粒鑽石出嚟咧，就方便我哋去 check 下鑽石裏面咧嗰個淨度夠唔夠啦。咁呢個咧係10倍放大鏡嚟嘅。咁咧10倍放大鏡其實都已經可以清楚咧望到鑽石裏面表面嘅瑕疵有冇啦，打質睇下有冇內含物咁樣嘅。咁咧原來哇好識揀喎，佢揀咗粒1卡 F 色嘅。 唔差噶，一卡 F 色即係代表啲乜嘢啊？ 因為 F 色 D 色係最高嘅 ，D E F 咧都係叫 colourless 咯。咁最高 grading 係 D E F 嘅， 即係已經係第三級勁。 三級勁噶啦，係啦。嗱咁佢揀咗呢個嗱幾多卡咧？佢係齊頭一卡嘅。咁但其實佢哋有分別 嘅 喎。係啊，會有分別噶。咁點解呢？因為我哋話每粒鑽石咧，其實佢個 table size 係有啲唔同嘅。呢個 table 咧就是、鑽石佢最頂頂嗰度咧，有啲會闊啲，有啲會窄啲咯。 哇！真係好似萬花筒咁一節節嘅喎，好靚，仲要係有立體嘅喎， 好閃㗎。 好啦，係側邊係嘛？ 係。 個切割 OK 啦， 係啊，excellent cut 嚟㗎 ，OK 啦， 係啊， 我覺得可以再好啲咯， 再好啲咧就可以試下睇呢一粒啦。 我講下就呢粒邊好靚㗎咯喎， 你想唔想進步啊？ 冇 進步咧， 出面已經俾説話我哋， 唔係，係我意思，我覺得佢咧學得好快， 唔使鬥 真㗎。 咁即係總括嚟講，我而家望到佢入面係冇乜雜質，真係好透明嘅，有好多切割嘅，咁就代表佢就係一粒好靚嘅鑽石啦。係 㗎，如果再進步，即係再 advance 啲咧，其實可以用埋八芯八箭鏡睇八芯八箭嘅。 哦，係。 咁阿怡成日問我咧，喂，你咁樣放曬啲鑽石攤曬出嚟，會唔會好驚唔見或者撈亂咧？其實就唔會嘅，因為每粒鑽石咧側邊咧都有一個證書嘅號碼，好似出世紙號碼咁嘅。咁我哋咧陣間可以攞部機去睇一睇，因為好多客人咧都好擔心嘅，佢覺得睇下睇下咧睇到中途咧。睇到中途佢會覺得邊粒打邊粒啊， 咁 點算啊？ 會唔會撈亂咗㗎？ 咁其實咧可以用放大鏡去睇嘅，因為咧鑽石咧嘅打質咧，鑽石個腰碼我 sorry 錯啦，呢個鑽石啦，咁其實鑽石咧喺呢個位裏邊咧，佢刻咗一個 GIA 號碼喺裏邊嘅，你可以 check 翻個號碼咧，咁就可以對到啦。 睇到。 因為這個呢個咧係一個500倍嘅放大鏡嚟嘅。 咁點解你頭先一早俾我睇呢個咧？ 咁梗係要嗱，其實咧就要一步步嚟啦，係咪嘥咗心機啊？覺得 係啊，頭先嗰個只係放大10倍，原來呢部機就可以放大500倍。 係啦，頭先個基本功嚟嘅，都一定要睇嘅。咁呢個咧主要係睇個號碼啦。係。咁咧因為你未知道黑喺邊啦，咁我哋咧就可以將佢轉。 見到啦！ 嗱，見唔見到啊？你可以讀個號碼出嚟喎，見唔見到？ 二三四六四七五八。咩五咁啦？ 系啦，咁你可以揾翻边一个盒啦。 好啦 ，Cherry， 我哋连 number 咧都已经睇埋啦，即系话今次我哋钻石评级嘅程序系咪已经大功告成咧？ 完成噶啦！ 哦，好啊，多谢晒啊！ 咩意思？ 呢粒系我噶啦，十几万嘅， 冇咁容易完 吓，几靓？ 你要帮我执晒所有嘢先。 咁好乱，系咪呢粒都系可以拎走啊？ 要睇下阵间点啦。 好啦，咁喺呢个时候就要同所有嘅观众讲拜拜，因为我而家要喺度执钻石啦。 系啊， 拜拜。 执唔到冇得收工啊！佢今日。 Thank you, Cherry. Bye bye. Bye bye. 这一次愿你情思，你用无限浓情蜜意来做为人伴意，还在莫名分手意，最依一世穿一次小玩意，是女一个大志，你用无限浓情蜜意来做迷人运气，还在末明分手指， 嘅小玩意，室外气温而家28度，相对湿度86%。今晚时间差唔多啦，就嚟去到晚上12点，转头会有师兄祠堂，拜拜。